全年的主题是活像神子圣灵的领印，这个是我们教会的意象一个延续。我们今年是会多思想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我们两段经文在这个的士师记第一章由十一节到第十五节，在他们单章里面都印了这个中文的翻译。我们一起起立，我们读用体验的方式读这段经文。我去读第十一节，请会用读双节。他们即是犹大，从哪里去攻击底迫的居民？底迫从前名叫基列西弗，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尔列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押撒及他为妻。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加勒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请坐。刚才我们提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讲到圣灵，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其中的一位。我们不是讲三个神，是讲一个神有三个的位格，圣父、圣子和圣灵。圣灵和圣子和圣父都是神，但是不是三个神，而一个神三个位格。而我们今年呢是着重在圣灵在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工作。上一个礼拜我讲到曾思汉博士呢在士师记的时候，他说根据圣经的正典编排呢，直到士师记为止，即是创出利民生、约书亚记、士师记呢，这本书提到圣灵是最多的一本书。上一堂上一个礼拜呢，我讲到在创世纪圣灵出现过十二次，出埃及记十三次，民数记十二次，生命记两次，然后呢有两次在士师在约书亚记。所以这本书也都有很多关于圣灵的教导。那上个礼拜都有一些的讲义给我弟兄姊妹。如果我看士师记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地方是很难明白的。其中一个难明白的就是士师记其实有两个序言，有两个结束的。即是两个 introduction， 两个 conclusion， 然后夹住就是三至十六章就是讲十二个士师。作者用两个的序言、两个结论来将长全本书包起一起的时候，然后才讲士师的生平，其实我们要问为什么要用两个序言呢？上一堂我讲到为什么用两个结束，其中两个结束里面有一句说话，就是当以色列没有皇帝的时候，各人怎样凭着他眼看为正的而行。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就讲到为什么在最尾的两个结束里面有四句这样的说话，其实要带出整个士师记的信息，不是以色列没有皇帝，没错，那时候他们是没有皇帝，约书亚死了之后，约书亚都不是皇帝，不是他们没有皇帝，是他们有耶和华做他们的皇帝，他们不以耶和华做他们的皇帝。所以士师记是一个很黑暗、很乱七八糟的时代。但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两个序言呢？特别其中一个序言就是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就是一章十一至十五节，为什么要将加勒和他如何嫁女的事情呢放在这里呢？其实呢，如果你打开约书亚记十五章十五到十九节，我再讲一次，约书亚记十五章十五到十九节呢，同一件事呢记载在约书亚记，亦都是讲加勒怎样嫁女的。为什么我们要问约书亚记讲了，为什么士师记又要拿回出来讲呢？为什么要重复这段经文呢？这个故事啊，和耶和华作王啊，而以色列人不以耶和华做他们的王啊，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故事怎样跟以色列人不以耶和华王生活上一团糟、黑麻麻、犯罪得罪上帝有什么关系呢？还加上呢，这个嫁女嫁得很奇怪， 先我哋读咗，佢点样嫁女啊？嗱，你要知道咧，我得一个女啫，我有三个仔，我会点样去要求我未来女婿咧？嗱，我今日有女翻咗嚟，所以唔好，因为唔好再问一问，再话俾佢听，我喺度讲咗啲咩？请你哋咧为我保密，呢啲系讲俾你知嘅。我呢边，如果我将来个女要嫁嘅时候，我要要求啲咩嘢咧？我会同我女未来女婿讲咧，咁啦，女就可以嫁俾你。不过我屋企个 mortgage 咧，就请你帮我还清佢。啊，呢度都好似啊，系咪啊？即系求地啊嘛，系咪啊？我而家系求翻个求翻个楼啫，系咪啊？啊，有个楼住。佢话：啊，牧师你咁市侩噶，好啊，熟练啲。如果未来女婿跟我讲，啊，我要娶呢个女，咁我开个条件系咩咧？除非你做宣教士或者你做牧师，如果唔系咧，免问啊，够熟练啊嘛。嗱，我唔知道你有女嗰啲人咧，点样去谂下你即系第时个未来女婿同你讲嘅时候，啊，你点样要求咧？呢度好奇怪喎。第一章十二一至十五节，怎样跟以色列人不当耶和华做王呢连上关系呢？我在想的时候，士师记如果是讲耶和华作王，但是人呢不以他做王的时候，当人顺服耶和华是做王的时候，生命是丰富，但是不顺服他的时候，就在士师记里面一个士师都不如一个士师，而且那班的以色列人呢是乱七八糟生活，虽然有耶和华的灵在士师的身上，如果你再看回士师，即是以后我有机会再讲士师的时候，你会发觉其实这些士师都有很多问题，不是没有圣灵在他心里面。而在这个故事里面又怎么套入这个的真理呢？这个故事里面有三个人物，加勒、他女亚撒，同埋咧，佢嘅女婿俄陀列，我就会从呢三个人嘅身上边咧去思想。但系今日咧，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可能净系讲到加勒咧，就讲唔到佢嘅女。我先睇加勒，加勒应该唔系士师，因为士师都未开始，系咪？我哋对加勒咧，对加勒的认识都有的，因为呢其实在摩西五经有讲加勒，在约书亚记有讲加勒，但是为什么士师记一开波的时候就要将这个不是士师的放在前面呢？我想有两个原因作者要我们明白了解的。第一个就是好像这四个士师一样呢，上一堂我们讲过有四个士师，圣经记载很清楚是有耶和华的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加勒和这四个士师其实很类似，怎样类似呢？原来耶和华的灵都在加勒的身上。如果你要了解加勒呢，其实最重要的经文就是在民数记第十一章到第十四章。再给弟兄姊妹的背景，就是民数记十一至十四章，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去到这个巴兰旷野的时候，他们要找人入去这个迦南应许之地去探索那个地方。所以在十二个支派里面，每个支派揀一个人出来去代表个支派做探子，所以有十二个探子，他是其中一个，迦南其中一个，另一个就是约书亚，那就是另外还有十个探子。如果你要知道他的名字，你看第十一至第十四章你找到的。按照摩西的吩咐呢，他们就去到这个迦南地了，去那里探查一下，看一个地方是怎样。当他们回到摩西的时候呢，十个探子呢就报这个恶讯，他说呢，他跟以色列人说，迦南人啊，人强马壮，九大门高，城墙坚固，我们怎能够进去呢？可以得那块地为业呢？这个民数记十三章三十一至三十三节讲，他说不可能。但是加勒和约书亚 这两个探子，力排众议说，13:30，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我们足能得胜。然后呢，加勒呢代表约书亚讲，他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进那带领进那地，那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可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而且荫庇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这个是约书亚加勒自己讲的，14:7-9。十个探子回来话俾以色列人知，唔得噶，唔入得去。人哋人强马壮，我哋好似蚱蜢。两个探子加勒约书亚，我哋定能足胜，而家就去，而家就去。如果用今日嘅投票方法，12个探子，10个 say no， 2个 say yes， 你话边个赢咧？我哋系咁做嘢，系咪？多数少数要服从多数，是不是？加勒和约书亚是输紧的，但是他两个说我们可以进去，10个说不得，两个可以进去，12个人呢行过同一个地方，吃过同一个食物，走过同一个路，见过同一班的人，但是回来有两个不同的结果。文素记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加勒同埋约书亚，而家我哋讲紧加勒，点解加勒可以咁样讲嘢？当佢见到呢啲人强马壮，佢仍然都可以话：我哋入得去，我哋可以得呢个地为业。点解咧？其实有得解嘅。民数记14:24，我一齐读好嘛？呢个系耶和华所说嘅话：唯独我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这句说话，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个心志，专一跟从我。其实原要直接翻译是这样，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为与他同在是另一个灵，这个心志其实是一个灵，另一个灵怎么样充满他跟从我。再读一次，因为与他同在是另一个灵，充满他跟从我。很明显这个灵不是另一个灵，所以是圣灵自己，是耶和华的灵自己。我们这班弟兄姊妹是新约的信徒，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神的灵在我们的当中。约书亚加勒有神的灵，加勒看的东西是跟另外那10个人完全不同，有完全的不同的看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东西的方法是不同呢？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只是看事情的表面？我们用世界的观点来去看事情，还是我有另一个看法，是一个属神的看法去看那件事，或者去看那个人呢？而我们有了圣灵之后，我们对人对事的看法有没有改变？我们是不是仍然用我们的老我，我们中国人那个的眼光价值观去处理我们每日的生活？加勒是一个好的样板给我们做一个借镜，因为它里面有另一个灵，就是圣灵充满它跟从上帝。我知道在我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呢是很喜欢现在的冬天，好喜欢冬天，因为为什么呢？喜欢落雪嘛，对吗？喜欢落雪。 睇翻呢幅嘅图画。佢话 ：If I was in charge, we'd like never see grass between October and May。佢话如果我掌权嘅时候咧，十月到五月咧系见唔到草嘅，即系话咧日日落雪，五月到十月都落雪，铺晒草都唔见。所以有些人不喜欢这个冬天呢，可能你想拿刀斩死他，所以我改了他。 If I was in charge、we'll see grass, green grasses between October and May。 你知道什么意思、即是十月到五月没有落雪，好像春天一样，好像夏天一样，草好绿，好似而家我哋望出去都仲未绿，系咪？年年都系咁绿。嗱，你如果搬去夏威夷咧，就一定系咁啦。呢、這个 wish 一定会 come true。我哋点睇呢个冬天？可能经过呢个漫长严寒，即系你谂下呢几日咧，应该系四五十零度，系咪？好似冬天咁，即系。我想你如果你真的很不喜欢冬天的时候，你的看法就是更加不喜欢，所以可能已经想着要搬去、Arizona 或者 California 或者 Florida， 是吗？你的看法是这样嘛，就是你是不喜欢冬天，现在你的冬天这么冷的时候，这么多雪的时候，你真的想搬，这个是你的看法。甚至无你说我很喜欢冬天，但是你都觉得哇这么长啊，好像我们没了春天，没了夏天，我都想搬，我真的想搬的。告诉你，无论你喜不喜欢冬天也好，你有你的看法，对吗？你有你的看法，但是如果有神的灵在你里面的时候，你的看法是应该不同你平时的看法，是有改变的。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是需要有这种看事的方法的改变，然后我们才能够懂得怎样去处理不同的际遇、环境和问题。圣经没有记载他怎样神的灵、给他看到，为什么和十个探子、其他十个探子不同，圣经没有这样记载。但是记载一样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有神的灵在他的里面嘛，他另有一个心智来去表达出 他怎么看，因为他另一个灵充满他，叫他跟从主。我想我们需要学神的灵充满，叫我们看东西看得不同。不是看东西看得不同的意思，就是说不是 A 就 B， 而是应该看神怎么看。如果神是这样看的时候，我就这样跟。其实约书亚就是他看到神看到的东西，所以他就照跟。就算人家是人强马壮，门口、九大门高，他都觉得因为这个是神的心嘛，他看到这个是神的看法嘛，所以他就跟。所以他就说跟从我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今天说我们要跟从耶稣，是不是我们看到 A， 神说 B， 我们就告诉神知，咦 ？A 好像是我的心意 ，B 是你的心意，不过呢我会跟你的，不过我走去 A 那里嘛，我会跟你的，我走去 A 那里，自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这样做事，我们是这样做决定，但我们要看到神看到的。你能够看到神看到的东西，是因为圣灵在你里面工作，破碎你，充满你，引导你，那你就看到神看到的东西。加勒有神的灵充满，活出以神为王的生命，这个模式是我们要学习。它还有一个模式，是我想用下落下来的时间再讲一讲。神为王，同神是父亲是息息相关。 所以我可以称我们的天父是父王，我从来没有这么叫，是不是？但其实他是父王来的，他是王，又是我们的天父，所以我们应该呢，有时候我们称他父王。十二到十三节是迦南，讲的说话，他说谁攻打了基列西弗，夺取那个城呢？我就给我的女儿押撒为妻。于是俄陀尔呢，就是他的亲戚呢，攻取那个城，他将个女儿嫁给他。这句说话，我就给他为妻，押撒为妻，这句说话呢，迦勒是外父，是不是？将个女儿嫁出去，是不是？其实这里有一个图画在里面，这个图画就是讲到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就为他配做一个配偶帮助他。二十一节，耶和华使亚当沉睡，他就睡了，就取下他一条的肋骨摆肉合起来。二十二节，又说神就将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其实可以翻译做妻子的。今早在创世纪的时候我已经讲过，这个妻子亦都是同样可以翻译做女人的。这里呢，和合本就说将这个女人带到她面前，其实呢是将她的妻子带到她面前。如果你去个教堂结婚的时候，婚礼的时候，你可能你自己都在教堂里面行婚礼的时候，牧师和个新娘、新郎和埋啲伴郎出来之后，跟住是什么？伴娘啦，是不是？跟住到什么？花姐花女啦，如果有的。跟住到什么？个新娘。个新娘是不是自己行出来的呢？谁拖他出来的？如果有老豆的，跟个老豆拖他出来，是吧？很有意思的，就是这句说话，神将个女人领到他面前，那个爸爸将个女人带到面前，将个妻子，个就来要做妻子的带到面前。所以你不要看轻那些，即是在教堂里面的婚礼，其实每一个环节都有意思在里面。特别这个爸爸拖着个女儿出来，就是等于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二节这里。你要想想现在他讲紧边个呢？他现在不是讲紧神拖个女儿出来是边个？迦勒，迦勒，迦勒好像好似神，神为男人预备配偶，迦勒为他女儿预备一个配偶。你或者会问，迦勒像神？神做嘢噶，做咗好多嘢吓，叫个人沉睡，然后咧喺佢度掹咗肋骨出嚟，然后将肉包起，然后先带佢。神做好多嘢噶，迦勒喺度冇做嘢，佢净系叫人做嘢啫，系咪啊？佢净系叫嗱，你边个去攞咗嗰个城咧，我就嫁个女俾你啦，系咪啊？迦勒似神，嗱，我哋呢班做咗人外父。或者准外父，或者将来要做人外父的，乜嘢系最重要？系个女有个归宿啊嘛。迦勒其实就系好似个上帝咁样样，喺士师记里边一开始，作者就话俾我知，耶和华系王，不过啲人唔当佢系王。但我想提醒你们，又说不单止一个王，是一个冷，不是一个冷冰冰的皇帝，是一个慈父，他关心他的女儿的终身大事。好像他在这里要求一些东西，但其实他是为了他的女儿要预备一个夫婿。而这个俄陀涅呢，以后呢第三章的时候就说呢，这个女婿顶得好，顶呱呱的女婿。我希望 我的女兒是有一個這樣的女婿。加勒好像神一樣是一位慈愛的父親，為女兒出嫁的問題作出適合的行動，對加勒得到神的應許之地，所以他順服神的旨意去，同樣他關心女兒的終身大事，他為她找一個歸宿，一個合乎神心意的歸宿。我告訴你，其實他是一石二鳥，好叻仔加勒，一石二鳥又可以得地，是不是？同時呢，那個英雄呢就成為自己的女婿。神的靈充滿一個人，他就有這個智慧。這個行動是一石二鳥的行動，得到神地的應許，為女兒預備一個適合的伴侶，因為他有聖靈在他的心裡。加勒有聖靈，他和他女兒的關係其實是藉著是要我們去學習。當我們覺得士師記的作者講在未講一團糟的時候，他要指出一個很重要的命題，誰是你的王？誰是你天上的父？聖靈有沒有在你心裏面叫你去充被充滿去跟從他？我想告訴你，這個故事和後面士師記另一個故事很相似的。這個故事就是去到要去到第十一章至第十二章，就是另一個士師叫耶弗他。耶弗他呢，聖經亦都是四個士師裏面其中一個士師講聖靈是充滿他的。但你看回耶弗他的時候呢，你就發覺呢，他一個點，他聖靈充滿的時候，其實他要，其實士師記的作者要講什麼呢？我們看第十一章二十九節，那個耶和華的靈呢過在耶弗他的身上。當時呢，他是一個大能勇士，但他是妓女的兒子。然後當時呢壓迫以色列的是亞門人，亞門人呢就壓制以色列人，以色列就求耶和華，耶和華就給這個耶弗他成為他們的士師。廿九節就說呢，聖靈降臨在他身上，於是呢他經過不同的地方。三十節呢就說呢，他要未殺敗敵人之前呢，耶弗他就向耶和華許願了。他許什麼願呢？他說，如果將亞門人交在我手裏面的時候，如果我從亞門人平平安安回來的時候，無論什麼人從我家門出來迎接我的，必歸於你上帝，我就獻他為燔祭。弟兄姊妹，講之前呢，我們要講聖經呢沒有禁止人許願的，沒有的。不過呢，聖經有很多律例講到，當你起願的時候，起誓的時候呢，有不同的規矩。所以耶弗他許個願呢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呢，他這個願是什麼？他說，如果我平平安回來的時候呢，誰在家裡出來呢，我就將他獻為燔祭。這件事就是個問題，因為聖經說禁止呢人呢，以色列人呢獻燔祭。當時的外邦人，當時的迦南人是這樣做的。但是有幾處的經文呢，我讀給你聽。利未記十八章有一節，波使你的兒女經火歸於摩洛，也波涉俗你神的名，我是又話，即是話不可以經火，即是不可以成為火祭啊。燔祭其實就是火祭。然後呢，在生命記十二章三十一節，他說，你不可向耶和華你的神這樣行，因為 他們向他們的神呢行了耶和華所憎惡的事。即是迦南人是做這些事的，是什麼事呢？就是將自己的兒女用火焚燒獻予他們的神。即是現在耶弗他就學著迦南人，他說，誰出來在我家裡面呢，我就獻為燔祭，獻為火祭。一個有聖靈同在的士師做了一個不合神心意的誓言，使到自己和自己的女兒陷入一個僵局、死局裏面。因為十三十一章三十二節將他回來的時候，殺敗了亞門人之後， 三十四节，耶弗他回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他女儿拿着跳舞出来迎接他，他是独生的，与此外无儿无女，又是讲父和女的关系。如果你又看经文的时候，这个女呢，她知道要被献为燔祭，她说 你给我和我其他女朋友呢去悲哀一段时间，没得嫁，嫁不出，不知道嫁不出，而被献为燔祭。虽然圣经没有讲到她真的献了燔祭，但是按照推测，耶弗他做了这件事。你将两个父亲做一个比较，两个父亲都有神的灵在当中，但是两个父亲所做出来的事是可以不同。换句话说，弟兄姊妹，你和我都有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是圣灵有没有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以致我们行事为人，我们看事的方法是与世不同的。我们所有人都有神的灵，如果你信耶稣，你有神的灵，但有没有神的灵充满改变你做人的方法？耶弗他就是用着世界的方法。如果你比个平方，我起个愿，而他的愿就说迦南人是这样做，我就献那个 whoever come out 就献为燔祭。一个不是事师有圣灵，一个是事师有圣灵，两个女儿有两个不同的 outcome， 分别不是有没有圣灵，等于分别是圣灵有没有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每时每刻的工作。回到我们一样，我们有没有让圣灵每时每刻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我们有没有每时每刻将王权交给上帝，交给主耶稣？今天是中树节 Palm Sunday，庆祝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四福音书有讲，众人欢迎他，欢迎这个王入京耶路撒冷。中树节不是只是今天的弟兄姊妹，中树节是每一日，每一日我们都要欢迎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的王。当以色列人没有王的时候，他们就任意而为。我们不是没有王，只不过不是我们每一日每个时刻都尊他为王。我们知道在中国，百姓是要听从王命的，是不是？圣旨到，你违背圣旨是怎样？斩首的，是不是？随从圣灵不是一件冷冰冰的事情，因为加勒是一个慈父，他要带出不单止王，也要带出父亲的模式。我想我停在这里，我们怎样跟从耶稣基督？我们怎样跟从耶稣基督？在你的跟从里面，是不是靠自己，还是靠神的灵每时每刻在里面提醒我们？我们活着的再不是为了我们这个人而活，是那个死而活的主，复活的主而活。 有四方面，我们认识神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天父。我们靠神的灵去帮助我们将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祂。我们是不是去求求神每天都充满我们，我们很敏感神向我们讲说话，我们很敏感神的引导，我们可以很敏感神的感动。圣灵的充满是我们紧紧的每一时每一刻去跟从祂。主说 B， 我不会说 A。如果主说 B， 我不会说我在行 A 那里，我是行 B 的。求神帮助我们，我希望在士师记里面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这班人是需要圣灵的工作，我们这班人是需要圣灵的感动，我们这班人是需要圣灵每一刻的带领。我们不可以只说我将王权给过你，我行我回我自己的路。神如果你要我行 A 的时候，我就行 A。 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祈祷。主，今天早晨这边的道是你对我说，是你对弟兄姊妹说。实在是主，很多时候我们称你为王为主，很多时候我们行在自己的方法旨意。主，求你帮助我们从今天起开始去认识到怎样去紧紧的追求，怎样去聆听你自己的说话，怎样让圣灵用微小的声音跟我们说，怎样顺服在祂的旨意底下，怎样每一天尊耶稣基督为万王之王。主，这个怎样，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做一个行道听道而行道的人。多谢你，耶和华是王，亦都是我们天父，他配受称颂，配得赞美，亦都配得我们对你的顺服。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字。